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和大家，各位早上好啊。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如约而至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的聊天室啊，开心宝贝张超用户4438，欢迎大家。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财经方面的消息啊，来看商务部的监测，11月份的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环比上涨8.6%，而11月份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批发均价环比上涨26.7%，同比下降40.5%。那牛羊肉的批发均价呢，环比分别上涨0.5%和0.9%，同比分别上涨2%和2.7%。粮食、食用油的批发均价环比分别上涨0.9%和2.4%，同比分别上涨1.7%和10.4%。再来看啊，随着咱们逐渐进入了移动支付的时代，那很多企业呢都会花重金去买一张叫做支付牌照的东西。之前咱们多次说过啊，哪个企业又收购了哪个企业，其目的就在于想要收购 B 公司手中持有的这张支付牌照。那这个支付牌照呢，实际上它的专业名称叫做支付业务许可证。那最近呢，央行有公告表示，51家机构所持有的支付业务许可证12月21号到期了。那此前呢，有46家支付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了续展申请，人民银行依法依规审查了有关申请，决定给其中40家支付机构续展，也就是这个支付业务的许可证续期了。其中终止审查6家支付机构，有5家支付机构未提交续展申请，后续将有序退出支付市场。再来关注一下个税，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发布了中国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国际比较研究。那目前呢，现行的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制度啊，是有效避免了先多预缴再多退税的麻烦，尽最大可能使大多数的纳税人在预扣预缴环节就精准地预缴了税款，提前享受到了一些改革的红利。那2019年和2020年2个年度人均的退税额都达到了581.61元。这个每年的年初跟年末，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逐渐熟悉了，要在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的 APP 上，比如说要填一下个人专项附加扣除。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在年初你已经预知到了你今年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有赡养老人的需要，有抚育子女的需要，自己有继续教育的需要，唯独不能预判的就是这个关于医疗的一些费用啊，其他的都可以在年初的时候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的 APP 当中进行一下选扣。那如果呢，我今年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现可以退税的一些选项，也可以在年末，也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期啊，你再在个人所得 APP 上，个人所得税上可以加上一些你新变更的一些内容，帮助大家在年末的时候退税或者是缴税。下 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昨天啊，沪指全天窄幅震荡，北向资金连续四天净流出。昨天的午后指数是继续窄幅震荡，深成指、创业板指相对来说偏强一点。盘面上来看，中药为代表的医药股呢是集体走强，总体上两市个股涨跌互现，沪深两市成交额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600多亿，成交量有所回暖。盘面上来看，像中药、燃气、养鸡、元宇宙、烟草等板块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而像房地产开发、免税店、绿色电力、特高压证券等等板块的跌幅居前列。那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微跌0.07%，深成指微涨0.7%，创业板指涨幅0.55%，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出17.45亿，连续四天净流出，其中沪股通净流出17.06亿，深股通净流出3851万。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北京方面的消息。昨天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向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税人发布通告，表示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有关通知之后，许多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税人主动联系了税务部门进行了自查补税。那对于个别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而且经过提醒、督促、警告之后仍拒不配合整改的，税务部门将依法开展税务稽查，选择部分情节严重的重点案件进行了公开曝光。而为了进一步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此前还没有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等，要抓紧对照税法及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并于今年年底之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税务部门将依通知要求从轻、减轻或者免予税务的处罚。那对于那些仍拒不自查自纠，或者是自查自纠不彻底的，税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关注北京的一组关于二手房的成交数据啊。昨天呢，咱们的节目说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审核的时间呢，从原本的9个工作日，未来会缩减到3个工作日。在多方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北京二手房的市场自11月以来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有一些数据是这样显示的：12月中上旬，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已经达到了8288套，成交面积75.03万平方米。11月全月是11851套，成交面积107.2万平方米。而对照此前的7到10月，北京地区的二手房成交是连续下滑的，其中呢，在10月份是跌破了1000套，而11月是超过了1000套。12月中上旬就已经达到了8000多套。有北京房地产的中介人士也表示呢，最近二手房的价格已经略有微涨。北京地区有多个银行个贷的经理也曾表示，年底受理速度加快，而明年1月或集中发放一批贷款。来关心一下咱们北京的停车问题啊。市交通委发布消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停车人呢在驶离车位之日30天内缴纳停车费，过期未缴的必须在45天的补缴期内完成，超过补缴期仍然没有补缴欠费的，将实施行政处罚了。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政区内欠费不超过50元，补缴之后不予行政处罚。那据了解呢，我市从2019年开始实施道路停车改革，目前呢，全市一共有1000多条道路，80000多个车位是实行了电子收费的，纳入到政府的非税收管理当中。那道路停车费呢，全额上缴区级财政，黑收费、乱收费以及溢价行为是基本被杜绝了，道路停车秩序也是明显好转。道路停车秩序确实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自己呢是有明显的这个改善。路边的电子停车收费开始之后呢，只要在能找到车位的情况下啊，像刚才提到的黑收费啊、乱收费啊、溢价收费的这些行为是基本上再也没有看到过了。但是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路边的电子停车位停车之后，一定要记得 赶紧把这个停车费交了啊，因为之前我有两次是超过了这个缴费期限被罚款了100元，就是如果是短暂停车，比如说停车费是四五块钱几块钱的这种情况下被罚款100块钱，还是有点心疼的，提示大家啊。那现在呢有一个45天的补缴期，所以也再度提醒一下大家，停完车您上车之后就干脆把这停车费直接交了，省得回去了以后再忘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天眼查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时代微光大国气象2021年度产业洞察报告的消息。这个报告呢，通过一个个企业让咱们看清了过去一年2021年咱们的国家在企业方面都发生了哪些的变化。那咱们也梳理一下啊，智能家电方面，扫地机器人的相关企业连续3年新增超过100家。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的融资总金额超过了800亿。商业航天方面，新增将近1200家航天相关企业。医药健康方面，新增了9.5万家智慧医疗相关企业。碳中和方面，光伏领域今年布局专利超过了5400多件。乡村振兴方面，新增乡村电商相关企业，国漫国风动漫相关企业新增50万多家。电子竞技方面，电竞相关企业增量同比增长了302%。可以说这些数据都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开了一个好头。来关注电商，关注一下淘宝网。昨天淘宝网宣布将对淘宝网评价规范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以提升评价内容的真实性。这一次的规则变更将于今年的12月28号正式生效，也就是下周了。其中提到呢，卖家不得自行或通过第三方要求买家只写好评，并且修改评价、追加评价等等，不得以物质或金钱承诺为条件鼓励引导买家进行好评，包括但不限于全五星返现、好评返现、好评免单、好评返红包、好评返优惠券，不得通过诱导买家虚假交易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不真实的评价，不得自行或通过第三方故意给予同行竞争者与事实不符合的评价。希望这种评价规范的相关条款的实施之后，真的能够还整个电商评价一个真实的空间。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我们关注过的中国知网。那目前获悉呢，中国知网已经大幅下调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价格。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现在基本上啊是7.5元一份、9.5元一份，而这和之前的价格相比分别下降了50%和62%。而此前中国知网上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是15元一份，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是25元一份。这也让之前有不少网友直呼，哎呦，干脆用不起这知网了啊。那现在调价之后是不是还有继续调降的空间呢？咱们也继续期待一下。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新股啊。中国移动呢计划会在沪市正式挂牌，筹集资金76.4亿美元，这也成为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股权融资。而此前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内的3家通信服务公司受到美国政府投资禁令的影响，遭遇纽约证券交易所摘牌且交涉失败。此前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美国退市之后都选择了在 A 股上市。之前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在打新的时候选了中国移动啊，这两天咱们也可以积极在聊天室当中互动一下，如果有中签的朋友未来几天啊收到这个消息的，也可以互相举个手，咱们沾沾大家的喜气。 再来关注今天早晨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啊，是腾讯呢将不再作为京东的第一大股东了。那对此呢，腾讯也今天早上迅速回应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腾讯回应派息是减持京东，是这么说的，说被投企业有持续自筹资金能力时，我们就会退出。腾讯说，投资发展型的成长型企业一直是腾讯投资的主要战略方向，而当被投企业有持续自筹集资金的能力时，则会选择在适当的情况下退出投资。而腾讯的长期投资战略从未改变，目前公司也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其他计划了。腾讯的投资策略啊，相比另外一家比较大型的互联网投资企业来讲，还是一直是比较大气的。那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跟我们大家连个线啊。今天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第一条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二手房这个成交回暖的相关的背景，我们来梳理一下，究竟啊，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在发生着什么？这个回暖迹象又意味着什么？后期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二条资讯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12月18号啊，咱们的造车新势力之一的蔚来汽车是发布了自己的又一款车型 ET5。那这款车型从售价到续航以及它的换电方式，都也让市场啊为之讨论了一段时间。那咱们今天也请来一位咱们的熟悉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发布的 ET5， 它究竟在整个的新能源车市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未来的竞争力究竟如何呢？咱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第一条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新闻啊，是关于北京的二手房成交的相关信息。那昨天呢，我们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是北京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啊，目前的审核时间呢是从9个工作日缩短到了3个工作日。另外呢，有北京不少地区的这个银行的各代经理都曾经表示过，目前呢年底贷款的受理速度开始加快，有可能在明年年初集中发放一批贷款。那与这个消息相关的一条呢，就是这一个月啊，12月上旬以及刚刚过去的11月份，二手房的成交量都是有所回暖的。那究竟是怎么的情况呢？今天我们也来跟专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今天我们邀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中原地产的首席房地产行业的分析师张大伟老师。大伟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大伟老师，我们看有不少媒体都关注了关于北京二手房市场回暖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这个回暖究竟是一个什么量级的一个回暖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房地产市场北京的二手房成交来看的话，因为很多人非常关注它的网签成交量，因为和新房相比的话，二手房更直接的反映当下市场的直接情况，因为之后的比较少，基本上一周左右就是直接反映到网签上。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2021年的12月份中上旬，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过去前几天的这个成交量的话，大概到8000多套，这个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当然这个可以只是相对的，因为在2021年的3月份，单月一个月的二手房成交量是2.2万套，当时达到了22172套，然后持续的这个基本上都在1.5万套以上。一直到了9月份，成交量有一个明显的下调，9月份只有1.25万套，那到了10月份的话，只有9340套。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10月份因为特殊的原因，这个小长假， 这个长假七天，所以影响了这个市场成交量。那在十一月份的话，全月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是11851套，所以这个量的话，虽然说比十月份高，但是其实它还是低于九月份的12575套。但是到了十二月份，我们看到的的确是成交量中上旬已经达到了8288套。按照正常来说的话，按照这个节奏，它肯定是能够比十一月份要高一些，基本上能够维持到九月份，也就是说12500到13500这么一个量。所以从十二月份的成交量来看的话，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止跌了，就是这个量没有继续的下滑。而且这个和十月份、十一月份相比的话，肯定是有所回升。当然这个如果说把它准确的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见底有所回升。说它这个这种火热呀，或者说这种回物暖呀，这种有点还是 过早。 应该说这个啊，对。这个描述的话有可能还是稍微过一些，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信贷呀等等最近的一些政策的确是还是宽松了一些，所以导致市场这个相对而言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目前的变化就是成交量的确是相比较前两个月，就是十月十一月份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些复苏，叫复苏吧，我觉得更准确一些。 刚才我们说了，就从数量上来讲，跟九月十月相比，因为记得九月十月的时候也曾经联系过您啊，跟您在电话连线当中咱们也分析过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信贷的相对来说审核的周期比较长，所以可能抑制了一些二手房买卖的一些需求。那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现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这个数字稍微有所回暖吧，阶段性的有所回升啊，它是由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导致呢？按理说，咱们都知道，其实九月、十月是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都例行是比较红火的月份，但今年呢是出现在了十一月、十二月，这有什么样的一些货币政策上的一些原因吗？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是过去我们都知道市场一直都说金九银十，但是其实最近十年，就是像北京啊这种特大型城市，它更多的其实这种节奏已经被调控左右了。对，所以今年我们看到市场最冷清最冷淡的时候就九十月，九十月份的话成交量应该说是跌到了最近多年来的一个低点。这个原因的话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包括上次我们节目也都提到过，因为信贷的收紧，放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排队的话需要北京排队正常是到六个月。现在很多的这个八月份七月份的成交还没有拿到贷款，所以这是制约市场成交的一个最核心原因。另外一个的话，当然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2021年的上半年，北京的价格的确是二手房价格的确是有所上涨，当然这个涨幅比较小，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的话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毕竟是上涨了。它这个上涨的话肯定是到了这个特别是信贷有所调整啊等等，买卖双方就有所博弈，它也制约了一定的这种市场的成交。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人也会关注到，像北京这个集中供地是五六月份，但是它的上市井喷期就在九十月份，所以新房的集中上市啊等等也影响了二手房的成交。所以这个多个因素导致了九十月份出现了一个多年来可以说是2017年这一轮调控以来的一个成交量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的话随着这个我们看到的最近一些信贷政策的缓和，特别是其实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看到的降准呀这些表述，包括像前几天北京的公积金政策，这种虽然说影响面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给市场的信心是有所恢复的。然后另外叠加上就是到了年末，有一些之前买了新房的，他这个需要置换的，他手里的二手房必须要卖出去，所以他的价格折让，价格的定价也相对而言合理一些，所以这几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北京的二手房这个有所见底。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首都，作为一个全国少数的这种2000万人口以上的这种城市，它的这种房产交易是有一个基本量的，它毕竟有这么多刚性需求在，它肯定是有一些需求它必须要交易。然后这个特别是年末啊这种价格合适之后，相对而言还是会出手的。所以整体来看，北京的二手房这个一万套其实是一个基准量，低于一万套呢就代表这个市场当时属于一个极端冰冷的情况。但是到了15000左右，这个市场代表其实也不是很热，就现在来看的话，十二月份大概率会在1.3万左右，其实价格有可能还在是轻微的下行，只是说比九十月份十一月份跌的要缓和一些，市场基本逐渐的见底了，但是不代表不跌了， 这个北京的二手房一般情况下是在1.5万套左右会止跌，就是价格开始有所平稳。 嗯， 如果高于1.5万套的话，基本上单月成交量在1.5万套以上，就代表的局部区域啊，或者是有些这种优质房源就会有价格轻微上行。那如果说到2万套，就像2021年3月份那种2万套的话，就是全市是普遍性的这种在上涨，上涨幅度有可能还会多一些。 嗯，其实刚才我还想问一下12月份的这个价格情况，因为我们看这个数字成交的量套数字是开始有所缓和之后，大家可能就很关心这个房价的情况。但实际上刚才您也已经说到了啊，可能12月份在成交，我们预计在1.3万套左右，可能这个价格还会有所跌幅，是吧？ 对，轻微的。有一些整个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些的区域，热点区域，像望京、像亦庄，然后包括像海淀等等，基本上就1.3万套左右的话是止跌，就是平稳了。 嗯， 但是很多的区域，像郊区线啊等等，这些有可能还在轻微的有些调整，还在调整。就是1.3万套的话，其实代表市场就是跌幅缩窄，但是不是不跌，只是说有一些优质区域会平稳一些，但整体来说的话，比这个9月份当时最低点肯定要好了一些。当然这个因为还是一个月的表现，我们还要看继续的观察这个1月份2月份这个，特别是最近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银行说这个有可能2022年一季度信贷的这种供应量有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后续的市场表现就会更明显一些。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不论是央行的数据还是北京的数据，整个来看的话，10月份、11月份这两个月一直到12月份两个多月的信贷的话，供给量的确是增加了，但是只是说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它和3季度当时绝对紧缩相比的话是好了很多，但是并没有说出现我们有一些这个这种业内从业者这种鼓吹的那样市场大放水，没有，整个的这个信贷的话只是说平稳。平稳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成交量也会有所平稳，但是不会说有一个 一下就井喷了。 对对对。 好，其实今天大伟老师跟我们的连线啊，说了几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如果最近有关注房地产市场，比如说大家有这个刚需购房的需要，或者是改善住房的这个需要，您可以关注几个数字啊。刚才大伟老师提到的，咱们北京的月二手房成交量如果在1万套左右，这实际上就跟咱们 PMI、PPI 等等这个50的这个荣枯线差不多的意思。如果是在1.3万套以上，我们就基本可以认为这个市场还属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如果超于1.5万套，甚至到了2万套，那就是相对活跃的状态，这个房价才有可能向上开始往上走，对吧？ 是在1.5万套，其实1.5万套是一个价格上行波动的。如果1.3万套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跌幅很小了。如果1万套以下的话，就代表这个市场的价格下调是很明显的。 好，那这几个数字很关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记录一下。好，非常感谢大伟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无论是二手房还是新房的一个成交，未来有变化，也希望您再给我们多做一些解释， 好 吧？ 好的， 再见。 好，再见。 看着大家在这个聊天室如火如荼的聊房子，确实对于房屋来说，对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大家关注啊、刚需啊、改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帝国铁骑说，我认为冬奥会之后可能房价还要涨，就像奥运会涨价之后这个奥运会之后有涨价一样。红果说自己家附近啊是住的学区房，还是有不少这个房屋中介带着买家过来看房的。然后也有不少朋友说，因为最近啊没有买卖房子的需求，可能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市场啊。这是我们说的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变化和走势。那未来呢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请专家一起来讲一讲啊。目前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和变化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连线一位嘉宾，咱们一起来看看什么事儿呢。在12月18号啊，然后这个未来作为造车新势力之一，也是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企业，发布了自己的又一辆新车 ET5， 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1000公里， 普遍市场认为呢，这是作为特斯拉的最强对手出现了。在这样的一款轿车当中啊，它是搭载了75千瓦时标准续航的电池包的。这个标准续航呢是550公里，那100千瓦时的长续航的电池包的续航是达到了700公里。搭载着150千瓦时超长续航电池包的车辆的续航是超过了1000公里。那智能配置上，大家也都知道，目前的很多新能源汽车的智能配置也是超越了有一些传统能源车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来一位嘉宾，让他给我们来一起讲一讲这个新发布的 ET5 啊，市场给了他很多的定位，那他究竟是对标的什么样的产品呢？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产品力可以成为对标特斯拉的选手之一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报爱车工作室的主理人鲍嘉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嘉祥你好。 Hello， 徐冉你好，大家好。 哎，早上好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蔚来新发布的这款 ET5。我记得就在12月初，我们刚刚讲过整个新能源车市，尤其是我们国产的这魏小李这三家，他们的主力车型啊，他们在整个新能源市场当中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呢，蔚来就推出了自己的新的轿车，一辆这个 ET5， 它的价位呢，我看带着电池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平均价格是大概三十多万出头， 32.8万和36.8万。 哎，对，就是这两个价。如果您是不买电池，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更便宜一点的价格，对吧？那我们先来从价格和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上来讲一讲，你认为它在整个的新能源车市当中，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业内很多人是给它的一个定位，说它能对标特斯拉，比如说 Model 3这个价格，我们上次节目也说过了啊，20多万、3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水准，特斯拉还是占有绝对的竞争力优势的。那这款 ET5 有这样的潜力吗？你怎么看？ 如果我先修正，因为刚才我说错了一个点哈，这两个价格是一个是32.8万，一个是38.8万，我刚说少说了两个，那个对不起啊，这个事儿我一定要修正一下。所以呢，就是您从这个价格来看，带着电池包的价格来看，它跟特斯拉 Model 3来比的话，如果从入门价格比，它是要稍微高一点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款车的价格实际上是都是四驱的车型，而这个都是四驱，而且呢，功率其实都是一样，它不会像高那个特斯拉一样还有一个 performance 版，对吗？所以呢，如果你这么看的话，基本上价位是持平的，甚至可能略高一点点，所以呢，在价位上，我觉得它跟 Model 3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不过呢，它的你比如说它的这个38.6万的这款车呢，它的这个电池包的数量，电池包的这个电的度数啊是100度电，所以呢，要比那个 Model 3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不过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听完了这个发布会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马上去他店里看了一下这个车的，怎么说呢，叫静态模型 啊， 因为现在还是属于叫我们叫这个软模车。什么叫软模车呢？就是说它只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材料呢，做出了一个，这个车可以开，但是呢，它不能够，就是不是量产的版本，等于那，所以那一个模型车的价格会很贵，但是它不是一个量产的版本。而看完了以后，这个车我发现好像就是这个发布会上啊说的东西太简略了。其实真正这辆车它的定位，我觉得它跟之前这个毛主席的一个经典理论哈、叫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哎，这个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 ET5， 我觉得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哎，怎么讲呢这话？ 咱们可能那个发布会啊，听完了以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车就是一个 ET7 的缩小版。这是当时的感觉，因为你比如说从它的这个电池包，因为都是可换电嘛，规格是统一的，都是75度、100度、150度，对吗？另外呢，它的造型，你从前脸和尾部，哎，都能看出跟这个 ET7 呢也是很像，对吗？但是呢，这个车你真正的走进它，然后呢再看一看它里边配置的一些技术，你会发现它和 ET7 的定位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这辆车呢，我们跟它的这个研发人员聊了聊，就是说当时做 ET5 的想法是希望把这个车给到年轻人，因为这个从售价区间来讲，你像就是如果不算电池包的话，那就是20多万，20多万呢，然后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分期嘛，你等于把电池包变成租赁，你就是 BAS 这个 bus 服务的话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分期付款，那有差不多是7万到这个叫什么呢，11万，哎，我想我觉得13万的这个分期，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的年轻人 对于这辆车的这种负担就没有那么高，这是从价格上来讲。第二个呢，就是年轻在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希望要一辆什么样的车？电动车呢，往往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着成本比较低。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成本的这个要求也高，但是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最能打动他的可能是这辆车。 它是不是有足够好的性能，开起来是不是好玩， 动力是不是足够强大，是吗？对，动力是不是足够强大，还有一点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懂车了。不是说这辆车，哎，我一个马力大，我一个零百加速都快就可以的，因为电动车现在都可以实现这些。 对， 但你要真想要想让一辆车开起来好玩，它的操控，它的重心，它的响应时间，哎，这些都是，还有包括它的设计是不是真的好看，这个好看我们一定要打一个不是引号，而是说强调一下。 很多设计所谓的这个给年轻人设计的车，市面上很多，但真正能够做到好看走心的不多。很多时候，很多设计元素是很浮躁、很虚夸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真正看到 ET5， 我为什么说我重新整理一下哈，就是先从这个它打的不一样的牌来开始说的话，就是这辆车从内部的设计，它就在强调一点是什么呢？低重心。可能一开始，大家说，哎，电动车，不都是低重心吗？ 但是因为它把电池不是都放在底盘上嘛，所以你整个的这个重量从原来的发动机、变速箱降到了更低的这个底盘这点。但电动车这个重心都高啊，但是这辆车要做到的是什么？做到更低。它做了哪些设计呢？除了刚才咱们说电池之外呢，它把这个车辆的前悬架，从原来的你比如说 ES8也好，ES6也好，包括这个ET7也好，都是这个叫什么双叉臂的悬架。 这个可能稍微说的专业了，对吧？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有点不太能理解。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一般的性能跑车都用这样的前双叉的这个结构，因为它能够让你的操控更好，对吗？但是这辆车它为了保证这辆车的重心足够低，双叉臂的结构你要记住就一点，它比较大。 你在 SUV 上，你那么高的车身，你用这样的比较容易实现，是吗？ 容易实现，但是呢，你如果在轿车上，你希望它有足够低的重心，你要让它看起来更尖锐、更扁平一点，那你就要改变这个结构。所以它用了一个也能够保证性能，但是呢，也能够就是兼顾你的这个车身结构的这，就是能够足够低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五连杆结构。所以呢，就是这是它第一个设计。第二个呢，就是它也用了一个现在 BBA 比较常见的叫什么呢？就是叫虚拟主销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是这个事儿也是比较 比较抽象哈，我都给您笼统说一下。那个嘉祥啊，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关心的，其实不是它内部的这个设计，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通驾驶者来说，可能关注内部，我们更容易关注的是车的外观、售价以及续航。我来说一个事儿啊，实际上是这一次 ET5发布之后，我也觉得很震惊的一点。白猫黑猫说，我觉得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不是关键，充电快才是关键。哎，这实际上是说到了关于所有潜在的新能源汽车的买家，他们在买电动车之前会普遍关心到的一个问题。 要么续航，要么充电。这次的 ET5是取消了慢充口吗？它没有取消慢充口，它是慢充快充都有的，是吗？都有的，因为这次它还是在那个对外界来给了这个它的慢充方案的。因为在国内有很多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只是去做快充的。 这个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不用太过焦虑啊。而且目前随着未来这个，无论是未来这家企业，还是就在咱们目力可及的几年当中啊，咱们的充电桩这一类的基础设施也好，还是有很多做充电桩的公司也好，就是商业充电桩也好，都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普及。就是以目前在北京城里 通勤的感受，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新能源车主哈，就目前以各个商业综合体基础设施充电桩的架设来讲，其实充电这件事儿，就我自己用下来，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呢，实际上未来我们看也一直是有自己这个叫一键家电呀，包括这个电池包租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都它其实上是也期待着给大家降低这种充电焦虑，对吧？ 是的，那个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慢充是之前ET7是取消了慢充，但ET5上面又重新弄回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反思嘛。 确实 是取消了。 好，那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先跟家乡聊到这儿了。我们下回再找一期长的节目啊，可以让你来跟我们大家再讲一讲关于整个汽车的一些设计啊，就这更专业一点啊，可能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讲一讲。 对对， 嗯，好，非常感谢，哎，非常感谢家乡，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哎，好， 哎。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热点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的前路，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 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